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00集，情之所起。一，轩辕镜震惊地看过去， 你在胡说什么？你我可是…… 那又如何？惠帝也曾娶张嫣。 轩辕镜抬手阻止陈荣继续说下去，便是他这样好脾气的人也恼怒了，这话说的着实不知羞耻。便是如此，你与我也绝不可能。陈荣握了握拳，因他话里的决绝而露出痛苦的神情来，声音颤抖道， 为何？你若是顾忌礼法，我可改名换姓。 非是如此，我有心仪之人。陈荣如遭雷击，轩辕岭的话竟是真的，他忍不住摇头，仿佛否决了轩辕镜的话便能否决了这个事实。于是他摇头的动作越发用力，声音几乎是要撕裂开， 不可能，你撒谎。 轩辕镜张嘴要解释，却一眼瞧见陈荣眼里的固执，心里一沉，陈荣的偏执是连他都无可奈何的，此事若不解决的干脆利索，只怕后患无穷。他干脆吞下嘴边要解释的话，张嘴去喊小七，小七仿佛不在，他一连喊了三声，才有道影子从房梁上跳下来，却戴着面罩。轩辕镜有些气，他已经说不许在自己面前遮脸，便惩罚似的敲下那个人的头，将面罩扯了下来。小七似乎有些意外，他认出了自己，抿了抿嘴角，半跪着没吭声。陈荣面露癫狂， 你喊个安慰来做什么？莫不是要拿他来糊弄我？ 轩辕镜没理会他，故自探手捏着小七的下巴，逼着他抬起头来。小七却心不在焉，偷偷去瞥陈荣， 这个吃白事的竟敢觊觎主子，很生气。 轩辕镜忽然敲了敲他的头，小七只得回身，却不及问他有什么吩咐，便瞧见那张俊脸迅速靠近，紧跟着嘴唇就被咬住了。小七一呆，陈荣也愣住了。轩辕镜亲完抬起头来看陈荣，本王乃是超品亲王，何须糊弄你？你说青梅竹马，朝夕相对，互生情愫是理所应当，那这个人也不该是你。小七抬手摸了摸嘴唇，嘴角僵硬地翘起来，眼也不眨地盯着轩辕镜看。轩辕镜被他看得有些羞恼，抬脚不轻不重地踢了他一下，起来。小七从地上爬起来，手还放在嘴唇上。轩辕镜有些看不下去了，挥挥手，先下去。小七戳着不动弹，他又开始不听话。轩辕镜额角跳了跳，被他气得脑仁疼，想去揪他耳朵，顾及着外人在，还要留着脸面，只好压下来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低声道，出去。小七摇头，他觊觎主子。他抱着剑，戒备地看着陈荣，一副想要挥剑砍过去的样子。轩辕镜正想凶他，陈荣却忽地从刺激里回过神来，尖叫一声跑了。轩辕镜摇摇头，抬手弹了弹小七的脑门， 你呀你。 小七一反常态的没躲，反而往跟前凑了凑。轩辕镜纳闷，这难道是知错了？他又弹了两下，小七皱了皱眉头，大概不是很满意，却仍旧没躲。轩辕镜觉得他不太对劲儿，你怎么了？小七沉默地看着他，见他似乎是真的不懂，就伸出舌头来舔舔嘴唇。轩辕镜被他气笑了，白了他一眼，不解风情道，本王乏了，你出去吧。小七紧跟着他进了内室。 主子，你刚起来， 现在又乏了。 主子，再睡要走困了。 轩辕镜耳廓红了一圈，抬手一连弹了小七脑门四五下，凶巴巴地看着他，出去。小七被他弹得仰着头，偷偷瞥他一眼，见他好像真的生气了，只好跳上房梁。轩辕镜犹自不解气，沉声道，出去。窗户开了又关， 却没有人影掠过。轩辕镜又给气笑了，抬脚点着地面，出来。小七从房梁上跳下来，眼巴巴地盯着轩辕镜的嘴唇看。轩辕镜瞥他一眼，瞧见他脑门都被自己给弹红了，既生气又羞恼的还心疼，末了长叹了一口气。你怎么不和程欢学学？程欢？那个傻小子。小七有些懵，主子这是嫌他聪明？这该怎么办？要不敲自己一棍子？但一棍子把人敲晕的力道他知道，可把人敲傻该用多大的力呢？他盯着凳子腿出神，冷不丁鼻子被捏住了，他的头随着鼻子上的力道左右晃了晃。他回神一抬眼，就瞧见轩辕镜的脸离自己不过一指宽度，呼吸已经可闻。他直觉一股燥气无端而生，游走全身，口干舌干，身上却燥得厉害，血液仿佛要沸腾，连带着声音都嘶哑起来。主子不是乏了吗？他站起来去解轩辕镜的腰带，床帐子很快被解下来，床榻一阵抖动，片刻后小七被一脚踹了出来，床帐子恢复了安宁。小七从地上爬起来，无辜地盯着床帐子看，想掀开又不敢，只好纳纳道：主子。轩辕镜丢了个枕头出来，不偏不倚糊在小七脸上。小七将枕头抓下来，茫然地挠了挠头。轩辕镜隐忍克制，却仍旧带了点气急败坏的声音传出来：给本王滚去看春宫图。小七被凶得不敢吭声，又莫名的心虚，灰溜溜出了内室。外头两个暗卫藏在树上乘凉，看见小七出来，对视一眼，嘻嘻哈哈笑起来。小七也跳上去：春宫图是什么？小六一拍巴掌：对，打小你就没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，不知道也正常，可你是不是个男人自己都不好奇？小七茫然地看着他：要伺候主子。话是这么说，但现在你被嫌弃了。两个暗卫又笑起来，小七也不生气，琢磨着去找相关的书籍来看看。冷不丁小五说：刚才陈大人的样子不太好，他跑了出去，不要紧吧？小七抓紧了剑柄，将锋利的剑身抽出来又收进去，到底没吭声。小五挠挠头：那我去看一眼，好歹关系着成王府，真要出了岔子，主子也不好交代。小七点点头，小五一个纵身跳了下去，方向却是朝着皇宫去的。陈荣去皇宫了？小七忽地想起轩辕镜那句话：你怎么不和陈欢学学？他跟着站起来，从树上跳了下去，也奔着皇宫方向去了。陈欢睡梦里打了个喷嚏，觉得鼻子有些痒，抬手一揉，却碰到了另一只手。他迷迷糊糊地睁眼看过来，只瞧见轩辕镜正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。鼻子之所以痒，也是因为他的手正不老实地在自己脸上游走。陈欢有些受不了，但又不想他的手拿走，艰难地思考片刻，他伸手将轩辕镜的胳膊抱进怀里，紧跟着闭上眼睛又睡了。轩辕凛却推了推他：陈欢起来。陈欢心里叹气，在这宫里想睡个好觉真难，还是以前装傻的日子舒服些。他不情不愿地睁开眼睛，瞧见轩辕凛还盯着自己看，茫然地摸了摸脸： 有口水。 他也顾不上是不是真的有，抬手胡乱摸了两把，随手都抹在被子上。轩辕凛面露无奈，片刻后又如释重负地笑起来：果然是陈欢。陈欢看他笑，自己也忍不住想笑，整个人都轻松起来，像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。他已经很久很久都没见过轩辕凛露出这样轻松的笑容来了，真好看。轩辕凛笑着笑着，忽然就伸手来摸陈欢的肚子。陈欢有点痒，不自觉地躲了躲。轩辕凛原本晴朗的脸色忽的就阴沉下来，唬得陈欢一僵，不敢再动弹了。不许多针。轩辕凛意识到陈欢被自己吓到了，努力试图缓和语气，但在陈欢看来 仍旧是凶巴巴的，因此他的表情也有些僵硬，讪讪地点了点头。轩辕林扭开头调整呼吸，在看过来的时候神色已经变得平静自然。你肚子想了几回，先用了饭才睡。陈欢还有些回不过神来，今天轩辕林好奇怪啊，说的话古里古怪的，脸色也变来变去的。虽说以前他也偶尔阴晴不定，可变脸变得这么厉害的还是头一回。陈欢虽然饿，但更担心轩辕林，他试探着去抓轩辕林的手，小心翼翼道： 啊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找太医过来？ 轩辕林看他小脸上满是担忧，心里很受用，抬手揉了揉他的头，将本就凌乱的发髻彻底揉散，这才开口： 无碍，你只要不离开朕的视线就无碍。 陈欢挠了挠脸，有些为难： 你真不让我出宫？ 轩辕林的脸又黑了，四处看了一眼，去找那个木盒。陈欢被吓住了，连忙跳起来抱住他： 哎，别别别，我不走不走。 轩辕林视线寒沁沁地盯着他看，陈欢被他看得受不了，抬手揉了揉胳膊，有点委屈： 嗯，你别这么看我，怪吓人的，我都说不走了。嗯， 轩辕林抱了抱他，哄孩子似的在后心轻轻拍了拍，陈欢立刻就放松了，肚子跟着咕噜噜叫了一声： 嗯，我饿了。 轩辕林让人传膳，却抱着陈欢不撒手。陈欢虫子似的在他怀里动来动去，见他始终稳稳当当地抱着自己，咬了咬嘴唇却没忍住，嘿嘿嘿傻笑起来。轩辕林掰着他的头，在他额头亲了亲：待会太医要来给你诊脉，要乖一些。陈欢忙不迭点头。林峰脚步匆匆地进来，身后却没跟着传膳的工人。他看了眼陈欢，很明显地露出受惊吓的表情来。陈欢看了看自己和轩辕林的姿势，挣扎着要下去，被不轻不重地拍了下屁股才消停下来，满脸困惑地看着他，难道不该避嫌？ 合适啊。 合适。林峰看了眼陈欢，张了张嘴却没吭声。陈欢又想下来，轩辕林摁着陈欢亲了一口：天下事皆不必瞒他。陈欢没听懂这话里的重量，只瞧见林峰吓得腿一转，跪在了地上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干巴巴道： 陈荣陈大人求见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